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那些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这套电影之后红了一些艺人。而那些年这句说话也都很好去用，跟人聊聊天的时候，通常以前就说想当年，或者是记得几多年的时候，不记得的时候，不记得的年份的时候，就会用了这三个字，那些年，那些年的日子，大家就意会啦，亦都唔使一定系去知道系到底边一年，总之系嗰啲嘅年份嘅时候咧，大家就有呢啲嘅回忆啊，咁样。那些年几时开始咗我哋清晨三点节目咧？就系2006年啦，咁去到而家咧都哇，超过咗15年嘅事啦吓，系一个都系几长寿嘅一个节目啦，叫做都过咗成15年以上嗬。多谢你每朝早嘅支持，每朝早嘅收听。现在去到逢星期一至六是朝早5点到6点半钟，香港电台15台都会联播这个清晨节目。在你起身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寂寞了。开住收音机就会有我们陪伴着你。我们有24小时的不同的节目编排，任何时候都在你身边。现时时间5点16分半。室外气温是21度，今日最高28度，湿度是88%。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陈淑桦的《滚滚红尘》，《滚滚红尘》是一套电影，在1990年的时候上映的一部香港剧情片，是严浩执导，三毛编剧，男女主角呢那时都是誉为金童玉女，林青霞和秦汉。这套戏就入围第27届的金马奖和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一共有成20项的提名。最后得奖的是什么呢？得到的就是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和最佳电影音乐。哇，都真是大丰收啊。来自台视电视剧《罗文》的陈圆， 无人夜半仍然害怕会失落，要靠酒精使我善忘，半生情感谁能像我更用心，感觉冷或暖但最终也要遗忘，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之间笑拥当天的我，每次聚散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气短情深，留神望遍这地方，回头的一刹带寥落，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相识之间笑拥当天的我，聚散竟不发觉为何，爱过恨过亦笑过骂过，但一生相处的不太多，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留神望遍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气短情深，留神望遍这地方。 远的光景怎回望。 台湾嘅一套电视剧《八月桂花香》嘅主题歌曲，有我哋香港嘅演员主题歌曲咧，亦都有呢个广东话版罗文嘅《尘缘》啊。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早上咧系潮湿，同埋部分地区有雾啊。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1度，湿度88%啊。 Got a lot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乌克兰局势表示，一味依靠制裁不单止解决不到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强调世界需要对话合作，不需要新冷战。张军指出，冷战早已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该彻底摒弃，固守霸权逻辑，挑起阵营对立，最终只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加剧动荡和分裂。在欧洲如此，在其他地区亦都如此。张军强调，中方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有效保障平民安全和基本需求，保障人道走廊安全通畅，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紧张局势降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若果战争持续，乌克兰经济将会崩溃，本年度可能收缩25%至35%。基金组织又警告，战事将会危及粮食安全。基金組織說，若果能夠盡快結束衝突，預計烏克蘭今年經濟將會下降10%。美國警方加緊追捕一名涉嫌在華盛頓和紐約槍擊露宿者的兇徒，五名在街頭露宿的男子在十日之內接連被槍擊，造成兩死三傷。兩地警方發出閉路電視拍攝到的疑兇照片，並且懸紅七部。華盛頓市長鮑澤和紐約市長亞當斯發表聯合聲明，形容兇徒冷血，強調必須盡快將他緝拿歸案，以免再有人遇害。最新一宗案件發生在上個星期六，紐約曼哈頓下城區一名男子被發現在睡袋之中死亡，他的頭和頸中槍。閉路電視拍攝到案發經過，兇徒趁著這名男子清晨睡覺的時候向他開槍。回來本港，警方在過去的星期六同日，聯同食環署、勞工署和康文署，在全港多區人多聚集的地方進行聯合巡查和票控行動，發現386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之中有關禁止群組聚集和佩戴口罩的規例，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說，公眾地方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早前已經由四人收緊至兩人，違者可被罰款25,000元。此外，在任何公眾地方，不論室內或者室外，亦都需要一直戴口罩，違者可被罰款10,000元。警方強調會繼續加強巡查，並在不予警告的情況之下採取執法行動，呼吁市民继续遵守相关防疫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45点，升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18.2，瑞士法郎0.939，加元1.282，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11美元，卖出1,951.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潮湿，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

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演绎嘅就系叮当吓。小小鸟有佢自己理想，想高飞吓，但系原来有啲嘅掣肘，想飞又飞唔高，做唔到自己嘅理想，不断嘅寻寻觅觅。人生一样吓，我哋都好似嘅咁，人又好，即系其他啲嘅动物都好，都有佢哋自己嘅思维，自己一啲嘅理想喺佢自己范畴里边去。努力去做好佢，小鸟是不是真的不可以飞高呢？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飞得高，有些人飞不起了？都是全凭自己一个意念，自己的意志，奋斗心，终有一天是可以小鸟高飞。 我有毅力和自信，还没想过靠你，闯天地，为了一口气，要创大业成大器，从未想过靠你，哪怕创伤倒地，力向前冲，小鸟高飞。人人曾替我担心，谣言满天飞，哪怕命运 印尼的小鸟高飞，你有你的毅力，有你的斗志雄心，就一定会能够是将你自己心中的理想达成的机会是提高。早晨，时间5点47分。今天天气方面，有一股海洋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潮湿有雾的天气。骤雨会在本周中后期影响华南。而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仍然是有几阵雨。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下周中期抵达华南，该区间中有骤雨。受随后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沿岸地区天气稍凉。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咁啊，喺本港今朝早部分地区咧都有雾啊，迷迷雾雾嘅一片。喺港内能见度咧，曾经系下降到1000米以下。而家气温21度，湿度90%啊。 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到。年青的光阴多少大石骄傲，自我在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到。年轻的光阴多少大石骄傲，自我在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轻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次雾。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轻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次雾。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会一次雾。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

之前有讲过止汗啊、盗汗，今日会讲嘅系咩嘢汗呢？都总会关你事嘅。点样保养好身体呢？就一定要多啲留意一下啦。好多好多嘅健康知识咧，自己知啊，对自己有益啊。气温21度，六点前有佢啊。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啊。 你发觉世界尽太灰尘，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像命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啊，到处总是太灰尘，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在你心坎，哦耶，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在你心坎，哦耶，那是蓝天与白云。满载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和衔接。本港新增2690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2040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4868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再多286名新冠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72万宗。卫生防护中心话，目前确诊数字仍然处于高位，高位横行是贴切的形容。若果市民放松，疫情有机会反弹。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部分地区有雾，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潮湿，同埋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啦，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到六点半啦。咁现时时间咧就系六点十一分半啦。星期二的天气方面呢，就有一股海洋气流呢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部分地区有雾，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1度，湿度都高了，9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15日星期二的朝头早，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又继续咧就讲呢个有关出汗嘅问题吓。咁我哋呢个大题目咧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14个字嘅顺口溜，又想听听先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啦，咁多症状真系要睇清睇楚啊！ 系啊， 讲到汗咧，嗱，我哋早两集就讲咗自汗啊、盗汗啦吓，今次咧讲咩咧？ 系战汗啊！ 战即系战争嘅战， 战争嘅战。 咦，打仗啊啲汗 啊，真系好似打仗啊！ 系即系都会系咪喺病嘅时候就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咧？ 冇错啦， 嗯， 喺讲呢个战汗之前咧，就有两样嘢啦，我想补充一下先嘅。 好啊， 嗱，第一样咧。就上次我哋討論盜汗嘅時候咧，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哋播出咗一個防疫小貼士。 嗯。 咁但係咧就冇提到咧有關盜汗嘅小貼士。 都要講係嘛？ 我想講一講。 嗯。 就係好簡單，從現代醫學睇睇盜汗嘅發生，同埋咧有咩病理因素啦。 好啊。 咁其實咧係包括咗一啲感染性疾病咧，譬如話肺結核啦、外滋病啦、骨髓炎等等嘅。亦都有啲內分泌嘅疾病，譬如話甲狀腺功能亢進咧，簡單叫甲亢啦。 嗯。 更年期綜合症咧，更年期啲婦女就知道噶啦。甚至咧有啲惡性腫瘤咯，譬如話淋巴瘤啊、腎癌啦，同埋咧生殖系統嘅腫瘤等等。嗱，盜汗咧涉及嘅問題咧可以大可以小嘅噃。嗱，如果盜汗持續發生而情況咧一路有惡化嘅趨勢咧。你就唔好輕視佢啦，要盡快咧就揾出原因，最好咧就係揾醫生同你咧係診斷一下。 一定係啦，你都出咁多汗嗬。 冇錯啦。嗱，第二點咧，本來喺講呢個戰汗之前咧，仲有一個叫大汗。 係 咩叫大汗咧？就係話出好多汗， 嗯， 係咁啤啤聲啲汗出嚟。臨床上咧其實有虛實之分嘅，實症咧係屬於我哋話一種陽明病啊， 嗯， 足陽明胃經呢啲係好熱嘅病啦。可以分開以熱症為主或者以實症為主的。實症呢其實我們在講自汗的論述裡面其實提了的就是那個熱刺陽明、所以我們現在補回呢就是這個陽明病的熱症，因為講了實症現在講它是熱症，那麼中醫叫白虎湯症，因為有一條方醫它就是叫白虎湯、很簡單的芝母石膏、加甘草這樣的、那這個呢就是還有呢有虛症嘅，虛症又叫亡陽症啦。 嗯，咁啊，解説一下先嗱，陽明病熱症係點啦嚇？ 啊，这个阳明病是以六经来分类的，咁啊，阳明病咧就系好热下嘅， 嗯， 咁个病人咧就系觉得咧好似有蒸笼蒸紧佢咁啊， 系 发热嘅，面都红晒，好口干咧，因为不断出汗啊嘛， 嗯， 补充水分，咁啲汗一路出一路咧就口干，饮嘢嘅时候咧中意饮啲冻嘢噶噃， 梗系咧个热啊嘛嗬， 冇错啦，你把下脉咧，啲脉咧啤啤声咧，我哋话红大啊， 嗯， 咁啊好劲嘅。咁所以咧，佢有熱、渴、汗出呢四種症狀嘅， 啊， 加埋脈洪大四種。個起因咧就係因為咧有啲外邪咧入咗身體入邊，趕唔走，運耐咗咧就化咗熱，又或者咧啲風熱外邪咧入到身體入邊，困咗喺入邊咧，咁嗰啲裏熱啊就好抗性啦。 即係裏邊嗰啲熱啊， 冇錯啦。咁， 嗯， 一路喺入邊燒，咁啊熱逼汗出啊，入邊熱。一路蒸出嚟啦，啲汗咪一路泄出嚟啦。 嗯， 咁所以咧就系有壮热同埋大汗嘅出现嘅。 哇，可想而知嗰个人好辛苦嘅咁样情况嗬。 系啦， 嗯， 咁呢种咧，我哋用一啲清热泻火嘅方法去医佢嘅。 系讲紧嘅就系阳明病热症啦。咁另外一个亡阳症系点咧？ 啊，呢个咧就系个病人就出汗，但系啲冷汗嚟嘅。 嗯， 出到咧。好犀利啦，面色又苍白，手脚都咧冰冻嘅。 嗯， 你把下脉咧啊，好弱好弱，差唔多冇脉咁滞。咁呢种情况就系因为佢嘅阳气暴脱啦，即系冇晒阳气。 嗯， 就系咧阳气咧就可以咧拉住啲津液冇晒啦嘛，所以无力固摄啲津液啦。咁所以啲津液冇嘢拉住佢，咪一路系咁泄出嚟咯。 嗯， 咁所以冷汗淋漓啊。多數咧喺啲病情危重嘅階段就會離世啊嗰種狀態嘅。 係，話估唔到啲汗都咁緊要嚇。 係啊，咁，那個醫法咧就係要回陽救熱啊，要急救嘅。 好，咁啊講翻即係補充翻之前盜汗嘅一啲嘅內容啦。咁我哋去翻今日嘅主角咧，就講戰汗，戰爭嘅戰啊嘛。 冇錯。 嚇，點樣打仗嘅汗咧嚇？ 係啦，戰汗咧就係個病人咧，首先咧惡寒啊，即係好怕凍。 係。 冻到点咧？冻到打冷震啊！真系恶寒战栗啦！哇，觉得咧好辛苦，几经挣扎之后咧就会出汗噶咯喎！咁呢啲就系战寒啦。 嗯， 即系好似打完仗就出嚟嘅。咁多数咧系啲外感热病个过程入边邪正相争啊！即系话敌人同埋自己啲军队咧， 嗯， 系两军对垒剧烈作战呢种表现嚟嘅。 吓，正邪相争啦吓。 系啦，咁亦都系疾病发展嘅转捩点啊。 系。崔博士啊，个名叫战寒啊，打仗啊嘛，打仗梗有赢，亦都有输噶啦。咁喺呢度战寒，打赢又点，打输又点啦？吓， 你问得好啊！嗱，呢个战寒咧就系话外邪咧就系实力雄厚啊，邪性啊， 系， 嗯，而咧我哋身体嘅正气咧，自己嘅军队咧，亦都系咧好强大， 嗯， 嗱两者作战，咁呢个咧就系胜败未分嘅状态嚟嘅， 系。 嗰啲邪气就留喺身体啦，身体梗系希望通过咧出战汗咧嚟赶走佢啦。 嗯， 好啦，有两个情况，如果打完仗之后啦，出咗战汗，然之后咧就退咗烧， 嗯， 啊啲脉咧就和缓翻咧，呢，這个表示咧就打赢仗啦，身体打赢仗，啊嗰啲敌人咧就赶走咗啦。 哦，咁好啦， 咁呢个就是病好转嘅表现嚟嘅。如果你经过一啲合理嘅调养，照顾下身体，多啲休息。我哋身体嘅正气咧就会恢复，咁个病就好翻噶啦。 嗯，但系如果相反，嗰啲汗赶唔走，咁点啊？ 系啦，出咗汗咧，仍然发高烧， 嗯， 啊，手脚咧亦都觉得好冻，咁个人咧就好烦躁，好唔安宁。把下脉咧，觉得啲脉好急嘅， 嗯， 我哋话急疾啊，哇，飞咁快。 系， 咁呢个咧就系话敌人打赢咗啦， 嗯， 自己嘅军队打败，咁就正气就虚脱啦。个疾病咧就会系有恶化嘅趋势，咁呢啲就要积极抢救嘅。 哇，咁点算啊？有咩方法可以医咧？吓，中医 嗱，如果去到呢个阶段咧，就是，我哋要益气养液救脱啦。临床上咧有一条方叫独参汤，就作为咧益气固脱救急使用嘅。 系，咁呢个独参汤系咩嚟嘅咧？ 嗱，好多人以为咧就系单独咧用人参一味嚟煲汤饮嘅。 嗯， 不过根据两本书。一本叫做《十藥神書》，另一本咧就係《醫扁古今方劑大全》記載啦。獨參湯咧係由人參一到二兩啦，再加埋大棗五粒咧 夹埋一齐爱嚟煲汤饮嘅。 哦，不过咧就即系再一次提醒啦，呢、這个头先都听阿崔博士讲话系救急之用啊，即系唔去到咁问都唔会用嘅吓、 啊， 因 为 人心唔系个个都受得到啊嘛，系嘛？ 系啦、 啊， 大补元气，咁就嗰啲有需要先用嘅。尤其是咧，後生人我哋話笑不食心啊， 係咁，所以呢個係救急嘅湯嚟噶嚇。咁其實呢個獨心湯咧，又有冇啲古仔噶？ 嗱，頭先提過一本《十藥神書》啊，佢就涉及一個民間傳說嘅。嗱，話説咧，喺公元1252年啊，元世祖忽必烈就率領大軍進攻雲南大理啊，一路節節勝利嘅噃。咁啊，忽必烈咧命令佢嘅大將鄢良合台帶領大軍咧深入陣地啦。 嗯。 咁嗰啲軍事就平時咧，你知道啦，嗰啲金兵係慣咗騎馬作戰噶嘛， 係啊， 嚇咁但係深入雲南咧，就要登山涉水喎，行翻啲高原地帶嚟噶嘛，係咪？咁要深入呢啲不毛之地啦。嗱，當大軍行到一個呼門嶺嘅地方啊，個個咧都攰到不得了啊， 嗯， 同時咧亦都抵受唔到當地嗰啲山岚瘴氣啊， 嗯， 啊好多咧都病咗， 係 咁大部分咧都覺得腰酸背痛啦。个膝关节咧就肿晒啦，寸步难行啊！ 哇，咁点算啊？成班将士吓、啊， 突然间咧，大军发现山入边有个人鬼鬼祟祟，就好似喺度打探军情咁。 嗯， 于是咧就捉咗佢嚟审问啦。啊，原来咧系一个上山采药嘅大夫嚟嘅。 系 嗱，呢、啊這个主帅醒目啊，佢知道之后咧就对佢好客气，同埋咧就请佢咧为啲将士治病。 嗯， 咁呢个大夫咧就孭住个箩，就喺个药箩入边咧攞出啲草药。就即時咧，就係將佢揼碎揼爛咗。 嗯， 吩咐佢哋咧，將呢啲揼爛咗嘅藥咧敷喺個患處。嗱，個個都照做啦。 係。 啊，經過一晚，第二日咧敷咗藥嗰啲，個個病情都好轉喎。 咦，咁快？ 行得翻喎。 嚇！ 啊，咁所以咧，軍中上下各人都覺得，哇，真係奇啦。 係。 認為佢哋遇到神仙打救啊，就俾咗啲仙草俾佢哋醫病嘅。 嗯。 而呢一個草藥配方咧，後來就被稱為咧。仙草骨痛活骨膏啊！ 哇，都好生动喎、 啊！系啊，后来呢个故事咧就一路传开去啦。 系， 据说咧呢个仙草骨痛活骨膏啊，曾经被收录喺《十药神书》入边嘅，成为一条咧专医嗰啲腰腿酸痛嘅神奇验方。 咦，我谂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啊，有冇呢条方咧？吓、 啊，我尝试过咧喺增订版嘅《十药神书》入边咧，想揾呢条方。但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喎，真可惜啦。 咁呢本书咧，《十药神书》咧，仲有啲咩内容噶？ 《十药神书》成书喺1348年，由元代葛可久啊撰写嘅。书入边咧就收载咗十条嘅经验方。 系， 我谂所以就叫《十药神书》啦。啊，系专医嗰啲虚劳啊、肺痨出血啊、肺痿啊一啲虚弱病症嘅。 嗯，咁几好喎、啊！呢本书都有得卖嘅坊间系嘛？ 啊，上网都可以咧 download 睇到嘅。 哦，直情睇晒呢十条方。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非常好。啊、嗯，好啦，呢度就睇翻啊，崔博士，你今日介绍啲咩汤水俾我哋啦吓？ 嗱、啊，我哋讲个独心汤啊。 嗯。 咁啊，介绍一条咧，平时可以咧就保健之用嘅补益气血汤，一人量嘅。 系。 个材料咧唔用人参啦，我哋用党参。 即系你参考嗰条方系咪啊？ 系啦，系啦。我哋唔使咁强嘅，党参亦都补气嘅，30克，红枣用翻5粒去咗核，咁啊加啲瘦肉落去一齐煲， 系， 再讲一次啦，党参30克，红枣5粒，瘦肉适量啦， 嗯，咁点样整咧？ 啊，洗净晒材料啦，猪肉飞下水啦，用5碗清水，猛火煲滚先，收慢个火，煲多个零两个钟就饮得噶啦。 咁嗰个功效系点啊？ 党参咧就益气养血、健脾补肺，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瘦肉就滋阴润燥补血，咁夹埋晒咧就系益气养血、滋阴润燥啦。就适合边啲咧？就嗰啲气血不足嘅人啊，长期咧我嚟调理身体，常饮都无妨嘅。 系、 嗱，虽然咧佢冇独心汤咁强、咁大补元气啊，但都有啲轻微啲嘅类似功效噶啦。 系咁好，免得个都唔使用到独心汤嗰个秘方啊。 大吉利是噶啦， 系咯系咯，所以用党参 OK 噶啦。好啦，咁咧嗱，即系疫情咧都系困扰住咁多人啦。又有啲咩嘅防疫小贴士可以分享俾听众朋友咧？吓，崔博士。 嗱，我记得咧之前咧喺节目入边，我哋都介绍过一款咧系治疗鼻敏感嘅喷鼻中药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咧原来咧喺新冠疫情呢个过程入边咧。呢、这个中药就令到一啲感染者佢嘅病情减轻， 入院的時間也都縮短了、同時呢這些確診者身邊的密切接觸者因為用著這個噴鼻中藥也都免受到感染，不過它的機理呢還未有確實的科研證據可以作為參考的、最近呢我就看了一篇呢就是學術文章，是由一班韓國的科研人員，他們在2021年在國際醫學期刊，英文叫做 Experimental and Molecular Medicine，暫時譯做實驗及分子醫學期刊， 是都算是很新的，是吧？ 是啊，在2021年、就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指出有一隻中藥桔梗，它的天然成分桔梗素能夠通過兩種機制阻斷了這個新冠病毒對於呢我們人類宿主細胞的感染的。這個研究的結論呢就令我想到呢、剛才提過的噴鼻中藥亦都可能產生呢類似的作用的。 咁不如你再讲下，即系虽然以前提过下呢只喷鼻嘅中药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吓？ 喷鼻中药嘅主要成分有鹅骨食草、薄荷、白灼、防风、桔梗、黄岑等等呢啲中药嘅。咁其中有桔梗添啦。可能就产生类似我哋头先提过嗰个研究啊，嗰种阻断机制。从而防止咗宿主嘅细胞受到感染，因而咧令嗰啲密切嘅接触者咧就免受于感染咯。還有一個推測，就是這個噴鼻中藥的一些有效成分，它可能通過鼻黏膜被吸收，對身體的免疫系統呢就起到一些適當的調節作用，因此就避免了呢細胞因子風暴的出現。這個細胞因子風暴呢就是那個病情呢發展到去重症、危險的階段的嘛，呼吸都不暢順的了、因為這樣呢就令到那些受感染的病情呢就不至於發展到危重的階段 了。所以中藥真的有它的作用在這裡， 應該是的。 好了，那麻煩崔博士先，下個星期講什麼呢？ 黃漢呢？ 黃色的黃， 黃色的黃， 到底黃漢是什麼東東呢？下個星期大家記住收聽了。今集的內容大家隨時在節目以外的時間上網重溫就可以知得更詳細。麻煩崔博士，下星期二朝見，拜拜 拜拜。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热烈在歌唱。不惜担忧摔跤饮酒，彼此面上尽欢畅。 英勇啊，打仗的英雄啊，成吉思汗啊。咁啊，头先讲战汉咧，听呢首歌就啱晒啦吓。多谢你收听，听日星期三咧，我哋有林思维讲下肾病患者嘅饮食啊。听朝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意大利罗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之后，美方官员透露，沙利文在会上对中国与俄罗斯结盟提出关切。会面历时七个钟，官员形容会面激烈。沙利文直接表达美方的关切，以及说明某些行动带来的潜在影响和后果。白宫在会后发表简短声明说，沙利文在会上提出美中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并大量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两人还强调保持美中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一以视像方式举行的第四轮谈判技术暂停，预计星期二恢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工作小组将会完成一些补充工作，确定一些细节，谈判会继续进行。俄方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在星期一谈判之后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视像会谈每日都进行，没有休息日。俄方代表团正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的未来。美国警方加紧追捕一名涉嫌在华盛顿和纽约枪击露宿者的凶徒。五名在街头露宿的男子在十日之内接连被枪击，造成两死三伤。两地警方发出闭路电视拍摄到的疑凶照片，并且悬红缉捕。华盛顿市长鲍泽和纽约市长亚当斯发表联合声明，形容凶徒冷血，强调必须尽快将他缉拿归案，以免再有人遇害。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纽约曼哈顿下城区一名男子被发现在睡袋之中死亡，他的头和颈中枪。闭路电视拍摄到案发经过，凶徒趁着这名男子清晨睡觉的时候向他开枪。回来本港，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联同食环署、劳工署和康文署，在全港多区人多聚集的地方进行联合巡查和票控行动，发现386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之中有关禁止群组聚集和佩戴口罩的规例，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说，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人数限制早前已经由四人收紧至两人，违者可被罚款25,000元。此外，在任何公众地方，不论室内或者室外，亦需一直戴口罩，违者可被罚款10,000元。警方强调会继续加强巡查，并且在不予警告的情况之下采取执法行动，呼吁市民继续遵守相关防疫规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5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我们今朝会讲讲政府协助医管局成功购入两款分别由默沙东和辉瑞生产可以牵制新冠病毒繁殖的口服药。不过两款口服药适用者的年龄和对象都有不同，医生会视乎病人的情况开药。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首先是由私家医院协助提供医护支援。